永不间断，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了前路，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，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，我不死也为活得好，快到终点才能知道，又再回到起点从头上。 我一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一句台词，就是对不起我是警察，这是一句很经典的台词，也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，来自刘德华还有梁朝伟主演的《无间道》，这是当中的一首主题曲。这应该也是两位影帝除了斗演技之外呢，还有斗歌，这是他们首度的合唱。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要听到的是孙子涵还有李佳薇带来的《像我这样的少年》。 When I was young，你在我心里刻下了伤，当我长大，我关不了容像在异乡，我要控告你的嘴角，你撕着我的领朝我咆哮，你记得吗，我红着眼向你求饶，求你不要亲我家长，求你别对我罢手，我没救，说我没救，别在众人面前把我骂得像狗，我在不停的 fight， 不分低也耐，不停的忍耐，这才证明我并没像你说的没救，我已变得优秀。想家这份的拳头在对我咆哮，我恨自己当时为什么不懂得抵抗，求你不要亲我家长，求你别对我罢手，我没救，说我没救，不别在众人面前把我骂得像狗，我在不停地 fight， 想抱住想快乐的笑，想畅快的爱，但我笑到那些黑洞，我依然会很痛，直到遇见你，你闯进我的 life， 你倔强的心，心我知道。

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，爱与被爱不让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。 这首歌我想很多80后70后的人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，那个时候很多人喜欢将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的一些很无奈的感情啊，就是我爱的人不爱我，那爱我的人呢我却不爱他，所以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旋律写的是太贴入人心了。而且写这首歌的人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游鸿明。继续来听刘若英电影《念念》当中的同名主题曲。 去的故事已难说清楚，想写一个结束，让它渐渐模糊。 说当时刘若英答应她的师父张艾嘉要录这首歌的时候，她进录音室当天然后就进了产房，后来是在坐月子的期间完成了这一首歌的录制，所以呢这首歌应该算是她初为人母的心路历程了。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陈奕迅好久不见。 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，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

可是啊，有的时候越是越简单越直接，越容易让人感动，你觉得呢？继续要听到的是杜德伟的歌《黑色幽默》，这也是电视剧《第八号当铺》当中的主题曲。其实呢，在大众的眼里啊，娱乐圈内的明星都是过得很光鲜的，然而明星也有他落魄的时候。其实有些人比我们这些普通人过得还要落魄，就像刚才的这一位啊，当年红极一时的香港男星杜德伟，就是说因为这个藏毒事件，他的事业就一直在走下坡路。其实呢，他唱歌的功力还是很不错的。接下来的这一位呢，顺子，他也是有很久没有出新歌了，也没有出新作品，来听到他的这一首歌叫做《忘不了》。

目前24部试点老楼加装电梯中，完成并运行2部，正在施工建设10部。同时了解到，在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标准化方面，本市已委托专业机构研究编制了通则、住餐、住医、住节、住育、住疾、康复7项居家养老服务规范，或地方标准立项，预计2018年发布实施。目前正在开展标准试点工作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；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；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想着你的感觉，一瞬间到永远。每一天想你一遍一遍。 每天想你一遍，这是一个很肉麻的歌名啊。这首歌是收录在林志炫98年底发行的专辑当中，这首歌特别适合热恋当中的人啊，你想骑着单车然后听着这一首歌，就会越听越觉得幸福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播放的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啊，来自天后王菲的《流浪的红舞鞋》。很喜欢这一首歌，因为它很调皮，很有画面感，也很有哲学，很有王菲的天籁之音。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蓝色